起哄的玩家不少，但不是全部。这里面还真就有理智型的，就像眼前这位，上来打了一把，虽不是完败，但也没好看到哪儿去。不过人没存了打脸的心思，那倒也没有打脸反被抽的那种尴尬了。不是那种觉得自己天下无敌，输了就没脸见人的主。打个竞技场比赛，输个多少局也正常啊。这人输了一局，还想来一局。 陈果也没表示异议，他这边一准备，唐柔那边果断就又进了比赛，依然全力以赴。不大会儿，这位又输掉了。厉害，太厉害了！这人挺诚实的夸赞着，让那些打脸党们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人根本和他们不是一路，难道还能去斥责什么吗？ 但是这人上来输一输，反倒也在映衬着星星战队厉害，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呀。他们希望星星战队弱爆了，随便来个三岁小孩拿脚踩键盘都能打赢。虽然这当然不可能，但这确实是他们眼下的梦想。这家伙不会是他们安排的人吧？总有人的念头是没有下限的。 从来不避讳从最恶意的角度来揣摩问题，偏偏这样揣摩出的观念还有人支持，立刻就有人点头：“嗯，肯定是。”他们这议论，结果那边陈果又在问了：“还有没有人啊？还有没有人？怎么回事啊？这好像和白天我看到的积极性特别不一样啊。”陈果很纳闷地说着。 但谁都听得出来，这话里的调侃和戏谑，配着陈大老板那和真实年龄略有些不符的纯洁面孔，杀伤力是无比强大的。你们的战队有多少人啊？总是单挑有什么意思啊？擂台赛、团队赛能打吗？有人忽然问道。这哥们儿也是脑袋咕噜一转，突然想到，这星星战队不会是就请了这么一个高手坐镇，然后就这么唬人吧？ 真要这样的话，那一打擂台赛或是团队赛，不就可以让对方露怯了吗？他这话一出，不少人立可就明白了，顿时兴奋又起来了，顿时就有人不等陈果搭话，已经在帮腔：“对呀，不能打擂台赛或是团队赛吗？人多才好玩嘛！”哼，可以啊！众人一听，顿时又是咯噔一下，糟糕！ 看来人不是狐假虎威，是真材实料啊。擂台或是团队赛，你们随便挑。话都赶到这儿了，再不上又不行了。众玩家又开始面面相觑，大家因为一个原因齐聚了这网吧，大多互相也不认识，所以荣耀什么水平互相都不清楚。这时候要组团上了，也不知道该点谁。正大眼瞪小眼呢。 终于是站出来了一位。我来吧，那算我一个吧，我也来吧。有人开了头，立刻就有人积极跟上了。转眼就已经有三个人主动请缨，擂台赛的人数，这总算是够了的。三个人打擂台赛，陈果说着，手里电脑自然是消息过去。 竞技场的房间很快就改成了擂台赛模式，跟着在韩烟柔之下又进来两人，一个流氓包子入侵，一个术士迎风布阵。一看对方这阵势，不少人立刻又叫不妙了。这韩烟柔排到的第一个，就他刚才那种水平，基本是完胜了两个人，这样差不多满血的状态再打第三个，一挑三没悬念呢。 这个韩烟柔水平相当高，擂台赛是要破不了他这一关，后面的人实力如何也没法去戳穿呢。就是不知道这次上去的三位如何，应该要比那边那两位强点的吧，应该能把韩烟柔打下去吧。不知不觉间，诸多玩家思考的都不是擂台赛能不能赢的问题。 而是三个人能不能把先上阵的韩烟柔打下去的问题。结果大家的预想就这么成真了，三个上阵的玩家果然被韩烟柔直接就连续挑翻了。 这三位的水平确实比刚才那两位强些，但是三人排队上阵也只不过把韩延柔的生命打掉了一半，就照这程度不甚科学的算一下的话，韩延柔打他们这样的一挑六没问题，一挑三都打出来了，再怎么不信，这人也必然是个高手，普通玩家里能一挑三完了还剩一半血的， 那大概都是老手打菜鸟才会发生的事儿。眼前这位明显是和他们有一个明显差距的，星星网吧敢搞这么个噱头出来，看来确实是做了准备的。他们就这样想来叫板，实在有些太天真了。陈果在问团队赛有没有人时，这下是半晌没人吭气了。 倒是最后有人赤裸裸地提出来，能不能不和韩延柔打，和其他人切磋一下。在陈果痛快地应承，而后这被死于那个叫包子入侵的流氓专家后，大家总算是彻底相信，凭他们挑不翻这星星的场子，人至少是有备而来的，这样就被挑了，那还真不至于。 这晚最后也是非捣乱的玩家有再出来试上一试，最后都是特别不爽的称赞星星这边厉害，那些激进玩家最后默默无语，之前有才华的喷人都已经消失不见了。陈果看着好点消停的样子，连问了三次还有没有人，看再没有反应后，让人把投影什么的都收了起来，最后朝众人又讲了句：“欢迎明天再来。” 激进玩家们那个气呀，没高手，明天再来有什么用？对他们而言，这晚最后着实有点不欢而散。一堆人最后都是差不多的时候离开的，脸没打成，他们还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可不是过来贪这免费便宜的，他们此时讨厌星星网吧还来不及呢。出了网吧后，一堆人立刻又有才华的开骂了。 但再怎么骂也得承认，星星网吧找来的靠山不俗，他们这票人真收拾不下。一时间，大家又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各自认识的高手，嘴上没边的都声称自己认识的某某某有多么厉害，一指头打翻八个韩延柔什么的。纯吹牛的就没人理会了。 认真点的倒是真有组织，看能不能找到什么高手能来把星星这场子给挑了。实在是看不惯这厚颜无耻的嚣张啊！到最后，几个看起来相对还算稳重、比较靠谱的玩家还互留了联系方式，都准备联系自己认识的高手过来星星这边打脸。第二天的星星网吧热闹依旧。 昨天的一波带着不甘被杀退了，今天招来的依然不乏这样的激进玩家。第二天发生的事和第一天简直是出奇的相似，从很早开始就有不少冷嘲热讽的玩家挤兑星星网吧的战队，陈果继续泰然处之，依然是说晚上可以一起切磋切磋。结果到了晚上，又是兴冲冲的一堆准备去打脸的人反倒被抽打， 然后灰溜溜的离开，然后出去后一起声讨，一起想办法，一起开始数自己有没有认识的可以一指头就来摁死这帮人的高手。第三天、第四天，大多数玩家都是嚣张的来，灰溜溜的去。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星星网吧的事早已经被好事者传到了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就在家事俱乐部斜对过搞起战队准备挑战职业圈，还是挺有点噱头的。只不过一开始，包括上传者在内，都是把这个当作笑话看的，大家都在嘲笑这是哪里钻出来个不知死活的网吧，拿什么脑残的方式在炒作。难道不知道这样得罪了广大荣耀粉丝，其实是对自己生意的糟蹋吗？ 还真以为有了名气就可以生意兴隆，美名臭名都不在乎了。大家一边嘲笑着，一边也是盼着星星被打脸呢。结果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三天过去，四天过去，第五天了， 帖子里终于越来越多人的受不了了。这星星网吧还真有点能耐，还真是有点实力啊，甚至已经有不乏机智者猜测，这不会是加时战队其实在变着法子在搞事儿吧？毕竟这赛季打挑战赛的加时受到的关注度肯定是要降低许多的，这样自己炒出些事儿来也算是个办法。网上还在众说纷纭的时候，这第五天晚终于是来了点像样的人物。这些人都是前几天里的失败者们最终几经曲折多方打听好容易联系到的高手。这说起来圈子就是这么容易撞，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些人那都是普通玩家，互相肯定是不认识的，但抱着一样的目的这样去找高手，约来约去，最后倒是都撞到一处去了。这些个高手也有在网上看到这八卦的，现在被人找上门来，倒也觉得该是自己出去阵阵场面了。你找点我找点，我们撞车又找点，这东一下西一下的，第五天晚上七点多，这星星网吧里居然一下子来了八个传说中的高手，打团队赛的话这还要多出两位了。这八位显然觉得他们虽然不比职业选手，但在荣耀圈里也多少是个人物啊，一报 ID 互相都说久仰，把几位请来的玩家此时都是像小厮似的跑前跑后，全忘了前些天是怎么灰溜溜的从星星网吧跑出去的了。看到陈果在那儿，立刻就有人气宇轩昂的过来叫阵了。八大高手这边也早有人给介绍，那边那个就是这网吧的老板了。这八大高手顿时都是眼睛一亮，大美女啊！当中的一个立刻就已经冲过去了，最后跟着那个去找陈果的小厮一起到达。那小厮一瞅，只好先介绍一下：“ 这位是飞云网吧的潇洒哥，老板娘估计应该听说过吧。”